国金碧辉煌，果然气派得很呐、 此番我儿大功一件， 胎儿不明， 今早同去台，全当不相信来，敢不尽心。 啊，列公，你们如何？ 一派祥瑞， 一派祥瑞。王爷同官子的海恩东我爷爷西出北朝烟霾，我谈过心事为了天使人白，怎说怎怎地道哎，早错 心当铜雀台落成，尔当欲小青的火看秋来。

父今日大摆宴席，请贺铜雀台军功，此款此剑，各献登台赋一篇，建安才子们将赋文品评一番，各持其剑，难分伯仲，因此命你前来赏剑，以便老夫我才断。 文告送过，仔细看来。 可心中有数，不能偏呐、啊。 嫂嫂，你可要心存有度，莫为难。 可算是开了眼了啊。 哎呀，丢了魂了啊， 乱了神了。 阿志光，你们可知此美女的来历？ 愿闻其详。 好，请听。那甄夫人林府乃中山郡无极县人士，上才令甄义之幼女，袁绍次子袁熙之妻。若不是他姿貌绝伦，慧而有色，怎会惹得臣下统领十数万大军，刚冒朴素，不顾死伤，围攻邺城长达半载有余。 不知臣下又动了万神之命么？ 然也，只可惜他曹家一犯所致，才有这妻子生于乃父，被子桓趁破夜之时来踏过借宿先登，横刀夺眉，把甄夫人纳为妻室了。 慢来慢来，下官我倒糊涂了。既有子桓夺眉，丞相必然日更在后，怎会铜雀台上命那甄夫人评论师父，相知其父子桓？ 这正是丞相高明之处。他明知甄夫人乃子桓掠夺之妻，实无情感可言，那甄夫人平复之时必定秉公而断，这正好打在子桓的肩上，喜在丞相的心上啊。 哎呀呀呀呀，好热闹啊， 真可谓曹家好色不好德， 父子三人爱一人， 三人爱一人， 此话怎讲？曹丞相 想他， 曹子桓 爱他， 这个， 可他偏偏地喜欢上了子建这个小叔子。 别说了， 再说就要杀头了。 为父亲所喜。 我日后配得上你那位彩色美女。 父亲，你父亲，你龙心等中绣缎活动剑若相称扬日月送眼睛绣 thank you. 正是，男儿生在世间，理当事无功，建文业，效国家，济万民，标青史，传英明，谋权篡位，非丈夫所当为也。 壮哉此举，听你一番豪情，不禁令我想起你那爸妈 是你。

后有抛夫别子，改嫁他人，啊，命运时时的凄惨呐、啊！ 我甄夫的命运与文姬姐姐一样凄惨。 哎，你是被我从战乱中解救出来的呀？ 解救出来，便被那位妻室与奴隶服役。 啊，是啊，本是袁绍家的媳妇，倒成了我子桓的夫人了，去与奴隶相差无几。不过，当初在战乱之中，攻破邺城，若不是我率先冲进远府，你这位冀州美女，不知会落入何人之手啊！ 夫君活命之恩，令我终身感念。 有朝一日，父相为尊九五，君临天下，你就是我曹家的太子夫人了。这边酒来，这边酒来。 大哥 啊，为何此时才来禀报？ 只因等候传旨内情，故而来迟。 内情如何？ 大公子，扶儿上来。 啊，看来福相不要自荐四位。老糊涂了啊！互相平平见三了地，最担心会有这朝气。此世界还需要担心解命，多先手还叫那刀转心。 来吧。 此暗流真连根，我与你一代同胞是血亲，三弟将来陈大人王不语兄多扎我印，此言与男儿不算，与死亲要见面的心，他老要是不常见的 啊！ 望幽灵，若有何消息？